第42集。可是我只有你。演了一晚上，温小慧有些累了。她有种这是她和黎硕的第一顿饭，却也是最后一顿饭的感觉，所以也懒得装了。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？ 不一定，看感觉吧。 算了吧，什么感不感觉的，多半是看脸。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？ 那种看上去很温柔的。 我给你介绍一个。 谢谢，但是我现在并不打算谈恋爱。 这种借口你来打发我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知道你没看上我，我给你看我朋友。你看，这是我发小，20岁，是个西点师，最大的特点就是温柔，做的一手好菜和漂亮的蛋糕，纯情又乖巧，长得也很漂亮。 艾迪，你误会了，我并不是对你或者你朋友不满，我现在是真的没有时间开始认真的感情，我把绝大多数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，无法分神去谈恋爱。这种情况下贸然开始一段关系是很不负责任的。说白了，我现在只需要成熟的床伴，但我想你和你朋友并不是这样的人。 温小辉无言以对，他第一次接触黎硕这样的人，黎硕对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都清清楚楚，每一段人生都有严格的规划，不会因为感情和冲动而让自己的轨道失控。头脑清晰到这种程度的人是让他有些排斥的，因为这样的人呢，说好听点是成熟，说直白点很可能是薄幸。当然了，黎硕也有可能是在撒谎，就是压根没看上他和罗瑞，又怕被他缠上甩不掉，找个借口拒绝罢了。他虽然情感经历不多，但圈子里乱七八糟的事儿看多了，确实有类似的人，只想玩玩，不想负责，所以啊，从来都不会碰不好摆脱的。无论怎样，至少人家坦诚。温小辉失望地低下了头。黎硕揉了揉他的头发。 你很有趣，也很有魅力，不介意的话，我把我一些不错的朋友介绍给你们。 真的啊？ 真的。 那我要又高又帅的。 没问题。 吃完饭，黎硕送温小辉回去。温小辉想起洛毅对自己的隐私保护得很好，所以让黎硕把他放在街口，他自己走路去了别墅区。洛毅家的灯还亮着，温小辉一进门就见到洛毅在客厅里看电视。见他回来了，洛毅问道， 约会怎么样啊？ 还成，先当朋友相处看看吧。 是正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黎硕吗？ 你怎么知道？ 你告诉了我他的名字和职业，网上一查就能查到啊。确实挺帅的，27岁，年轻有为，很符合你的喜好。 洛伊抱胸靠在墙上，边看着他脱鞋边淡淡地说。温小辉感到有些别扭，不禁想起了少群的事。那个时候洛伊说是跟曹海打听的少群，可曹海却说自从签完抚养协议他们根本没有联系过。究竟是谁在撒谎他不知道，但至少洛毅是真的去打听了少群。 你去查黎硕干嘛呀？ 怕你碰到坏人呢，总要了解一下比较好啊。 他只是一个约会对象，连朋友都算不上，没必要吧。 如果你要跟他继续交往下去就有必要了，你也不想再碰到你前男友那样的骗子了吧。所以如果有必要可以花点钱查得更清楚一些。 不用，这样做不好。 有什么不好？ 洛毅直勾勾地盯着他，瞳孔如两个黑洞一般，像是能把人吸进去。 温小慧感到有些不快，不知道是第几次了，她察觉到洛毅对她有一种控制欲，虽然都很轻微，而且只要她有反弹，洛毅就会立刻收回去，但她心思敏感，还是察觉到了。她并不怪洛毅，洛毅的成长环境注定了缺乏安全感，对她这个仅剩的亲人又非常依赖，难免会反应过度，越是这样他越是心疼洛毅，所以他会努力去化解洛毅的这种掌控欲，具体办法就是每一次当他感觉到的时候一定要及时遏制。于是他很认真地说， 洛毅，你还是个学生，而我是个成年人，我知道你很想保护我，但我并不需要你的保护，我能照顾好我自己，咱们立场反了，应该是我来保护你，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好好学习生活就行了。 洛毅垂下了头去，没有说话。温小辉走了过来，摸了摸洛毅的脑袋。 你所有的想法我都懂，但我希望你只做个单纯的学生就行，不要为我操心。 我做不到。小辉哥，我只有你了，我怕失去你，怕离开你，就算你是出门上个班，我都怕你出意外，所以你所有的事我都想知道，我想排除一切可能伤害到你的因素，我这样是不是很烦人啊？你也嫌我烦了吗？ 当然没有，我怎么会嫌你烦呢？我当然知道你是关心我，但是有些事真的不是应该你这个年纪的人来操心的，我能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。 洛毅伸手抱住了温小辉的腰，将脸歪在了他的肩膀上。 如果我还是做不到呢？ 温小辉感觉心脏又开始乱蹦了。 洛毅，这好像是第一次跟我撒娇吧？ 啊，妈呀，好可爱啊，真让人受不了。啊，这么一个完美的美少年，把几乎所有关注都放在我身上，很难叫人不心神荡漾吧。 你尽量还是要把重心放在自己的学习上。 说完之后，温小辉简直想抽自己。这话不是他当学生的时候最讨厌从大人嘴里听到的吗？ 兼顾学习并不需要多少精力，小辉哥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，我的家庭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我感觉跟其他人都有代沟，所以我没有朋友。只有你不一样，跟你在一起，一点压力和隔阂都没有。你有妈妈，有同事，有朋友，以后还会有男朋友。可是我只有你。 温小辉感觉心脏再次遭了一击，一时之间什么心疼啊，怜惜啊，愧疚啊，所有的感情都在脑海中泛滥了。哪怕洛毅现在个头比他还要高，在他眼里也变成了缺爱的小狗，楚楚可怜。 你别这么说，你早晚会交到和你合得来的朋友，有一天也会遇到爱的人的，哪怕一直没有，你还有我呢。我知道你没有安全感，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。 洛毅蹭了蹭温小辉的脖子，嘴唇若有似无地划过他的锁骨，让温小辉心悸不已。这一刻可以说是温情的，也可以说是尴尬的。温小辉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初他没有去见曹海，没有签下那份协议，现在的他和洛毅会是怎样的呢？没有洛毅，他的生活还是会跟以前一样，没什么区别。可洛毅如果没有他的话，他心中升起一股豪气，为的是自己拯救了一个迷茫而孤独的少年。手机铃声的响起打破了这份静谧，洛毅松开了手， 站直了身体，温小辉也掩饰地理了理头发，去接电话。 喂， 约会怎么样？约会怎么样？约会怎么样？ 靠，你小声点行不行？就那样吧，蹭了顿特贵特好吃的饭，就是他的脸好下饭啊，我连减肥都忘了。 好棒啊！ 棒什么呀？人家还是没看上我，说工作忙没时间谈恋爱。 你果然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啊，他介绍给我呀。 我介绍了呀，他的答案我刚才说了，忙没时间谈恋爱。 扯淡，分明是借口。他眼睛是不是长在头顶上？要求这么高，什么了不起的？以后不要理他了。 他说给我们介绍又高又帅的朋友。 哦，那我收回我刚才的话，